想要看着我，又想偷看我，说明你已经动心。爱不容易说，爱不容易说，我不懂怎么说情话，迷乱的表达你不用回答，随我一起完成的爱吧。我想要说，欢喜中的你更令我觉得放心。爱不容易说，爱不容易说，等待一双狂人眼睛，想要看着我。